心张宝 为伯的要亲的事， 哭灵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

战我将，为故三儿同把太阳受尽了，你可算得该是敌

三军统帅，雄兵难将恰似不把我排，水陆兵今日排山倒海，东吴的臣民难逃兵灾寒，休打冤魁。 千岁， 平身 千千岁。 子玉，求和之事怎么样了？ 臣妾之功，那刘备不肯摘和，反吃言不逊，是要踏平东吴。 哦，踏平东吴。刘备亲率金兵70余万，其实难当，我东吴为应一 马之功。刘备，我东吴心有擎天之志，因何不用？ 得论所言何人？ 此人乃是九江都尉鲁俊之子，名唤鲁伯逊。 鲁伯逊， 臣妾之功，鲁逊年幼寡帅，恐众将不服，有无大事，望之公三思。 阿之公，想到鲁逊年幼失身，若负于众人，恐众将难服，还望之公三思。 臣妾之功，那鲁逊虽是一家一失身，此人凶残韬略，智谋不在周郎之下，昔日吕蒙北益过江，莫称战关羽，智谋皆持此人之功，若令他领兵破敌，必然大获全胜，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 鲁迅之才，孤已知之，若不是千家祭旗，孤道忘怀了。德润替孤传旨，宣鲁迅上殿。 奉旨。知公有旨，鲁迅上殿。 领旨。 会战山平之空怀报国心，臣鲁迅见驾，知公千岁。 千驾平身， 千千岁。宣臣上殿，有何旨意？ 实才堪则奏道，亲有孙武之才，故命你带领人马抵挡刘备。 臣妾之功，江东文武，皆是之功故旧之臣，况且吾人担此重任，微臣年幼，只恐误了国家大事， 方望主公领宣贤 故深知亲家看当此人德润有意全家性命担保，亲家万不可推辞。 只恐满朝文武不服， 亲家呀，此事感谢我东吴的安危，孤心一定拜你大都督锦风楼后领长陆军八十一州监管进出过路人马，并赐你尚方宝剑，倘有不遵者先斩后分走。 臣谢主隆恩， 退班。 全仗列公提拔， 满兵之相提必然大获全胜， 仰赖主公洪福镇八市，要说愿意发起过， 红尘七里走开过。 Thank you. 武侯广魔为帅，今日山长一事，二位老将军 元帅 此番扫灭刘备，还望二位老将军协力同心，奋勇杀敌。 那国自然，大元帅此番发兵是协灭刘备，还是先救孙桓？ 自然先灭刘备，后救孙桓。 元帅， 不先灭刘备，后救孙桓，那孙桓岂不困死城中？ 本帅恕之，孙桓将军深得军心，必能罢收。破蜀之后，弃困自家，二位老将军不必多虑。 啊，元帅， 本帅自有安排。雁门。 曹将军，母婿年幼，不会用兵，这便日何是好？ 且自有他。 正月时， 人在矮檐下， 怎敢不低头？ 嘿， 林山去，本帅略施小计，还叫他全军覆没，汉当张台听令。 哎， 命你二人带刘皇燕校顺风放火，不得有误。 嘿， 众将听哪里？命你单埋伏屋两侧，火光一起，沿路街上不得有误。众将 放， 追杀刘备去斩。 啊！ 胸中怒气冲霄汉，要把东吴踏平川。 黎明之功，东吴人马屡屡而来， 沙漠不丰富，前去迎敌。 重要紧， 前面什么地方？

Thank you.